主，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整，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江照会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开开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因为在正座上坐着个老头，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穿的戴的咱不说，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这块迹好像个葫芦，特别显眼呐。江兆辉一看这心呐，马上就开了锅了。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桃粪。江兆辉心说，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怎么竟遇上这般怪事啊？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爹爹惨死你手，我们家家败人亡，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岂能如饶。那位说他认准了吗？认准了。你想那时候江兆辉已经12岁了，12岁什么都能记得，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出来进去磕头碰面，他见过彭桃粪何止是一次或10次，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头发黑或者是白，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所以江兆辉一咬牙关，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他噌跳到桌案的前面，用手点指，老皮包，你还认识我吗？彭桃粪就一愣，啊，年轻人，你这是何意呀？你我素不相识，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呸！哦，你忘了，你还是装疯卖傻，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认识不？他就是我爹。 我是他儿子，叫江兆辉。老媳妇，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我父为你而死，害得我孤苦伶仃。我下了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八年过去了，我到处都在找你，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抡刀就剁。彭桃粪呢、啊、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头往前一探，任凭江兆慧拿红毛刀砍。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那位说他是谁，他跟彭桃粪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名字是假的，吴就是没那么回事，双月合在一块念彭，他就是彭桃粪的女儿，叫彭之花。由于他就这么一个姑娘，娇生惯养，彭之花从小就野性，想干什么干什么，学会满身武艺，经常外出。在那个年代，女子出门多有不便，何况是年轻的姑娘，所以呢，她才女扮男装，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事情也太巧了，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且说这彭之化一看有人要杀他爹，他能不红眼睛吗？从旁边窜过来，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孟兄，等等，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撒手吧，你爹他不是人。这两个人就滚在一块儿了。彭桃粪没有办法站起来，连连叹息：“丫头，住手！你们两个人别争竞了。 丫头，事到如今，你听为父跟你说，你爹我不是人。江兆慧骂的一点都不假呀。”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害得人家家败人亡。江兆辉说了，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看来这孩子有出息，杀我是应该的。丫头，你想想，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我能无缘无故的离开海州吗？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为什么要关张呢？为什么不敢回原地故土，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我只说这么一忍度过这一生就算了，没想到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人家找到家来了。他怎么那么巧你把他领来的呢？这不是报应吗？因此我愿意死，丫头你就甭管了。那位说他是演戏呀，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呢一股激劲儿，头脑一发热，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事后呢 这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呢，他要后悔。这彭涛粪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初他一股激劲儿，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把人家江村后给踢死了。等人江村后家里头这一出殡，这一关门，孩子这一哭，他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扪心自问，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可把他闹得坏了。另外这个舆论他也受不了，谁都明白怎么回事，大伙都指责他不对，因此他在海州站不住脚了，连羞带愧，这才跑到这儿来。他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寻思在我有生之年，我把我满身的能耐传授给我丫头，我呀就是一死我也瞑目了，我欠下人家的账，我到阴曹地府再还钱。尽管没有阴曹地府，那阵的人他迷信，他就用这种办法安慰自己。所以江兆慧拿刀砍他，他没还手。这阵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发自心底说了一段实话呀。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得把你宰了。二次拎刀往上就闯。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那叫爹，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彭之花就急了，江兆慧，你听我说，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我看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你何必不依不饶呢？呸！你倒说得轻巧，我爹死白死了，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哪有那种便宜事儿？我不杀他，我誓不为人。好，你杀我爹也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那么我再问你，你病在殿房之中，我服侍了你一个月，煎汤熬药，我把你救活了，你欠不欠我的人情？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对，江兆辉一听是，哎呦，这可真麻烦，要没有人家我就病死在殿房了，像猎死狗似的，就把我猎到江边，往江里一扔，我找谁去？多亏人家把我救了，所以呢没词儿了。最后他一想啊，哪有那么些讲理的，我不杀了他，我是绝不能甘心的。他把脑袋一拨了，我欠你的是你的，你爹是你爹的，这是两回事，我先杀他，我再还你的账。第三次往上闯，彭之花是这样办，你先杀了我，然后再杀我爹，你就算还了账了，好不好？你来吧。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呢。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爹爹，莫非这仇我就不能报了吗？怎么这么倒霉，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把儿子我都难死了，我得怎么办呢？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这一着急，哇一口血吐出来，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如果彭涛粪不是人，一点良心也没有，这阵收拾江兆慧那不费吹灰之力。老头没这么做，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慧抬到屋里头，尽心尽意地给调治，而且还请来好先生。书说简短， 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江兆慧这才保住这条命。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完了，干脆这仇别报了，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呐，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这一天江兆慧把衣服收拾好了，对彭桃粪和彭志华说，你们妇女听着，过去的事情是冤是冤是冤，咱们都了结了，从今之后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各走各的路，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就甭提了，告辞了。可他这一走，彭桃粪觉着难舍难离，让姑娘送他，彭志华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师兄啊，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这话解释不通啊。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在店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我可是个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除非是拜天地呀。我再告诉你，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在你临走以前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江兆慧闻听一咧嘴，后来把脑袋紧扑了嘛。妹妹，我谢谢你的美意，我父的仇我报不了，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早都发了誓了，我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拿这个来报答我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可是呢，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往后咱们闯荡江湖，备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说完江兆慧走了，彭志华哭着看着他的背影，打那一分手就再也没见面。江兆慧心灰意冷，无处投奔，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他师父宝镜长老，见着师父放声痛哭，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问徒弟怎么回事。江兆慧说，仇啊我没报了，是这么回事。老和尚听完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儿啊，这是佛祖的安排，你就不必争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又何必求真呢？别哭了，要无处去你就留在师父的身旁，将来我不在了，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就这样江兆慧在这儿出家了。出家可是出家，老师并没给他受戒，也没给他起法号，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他这阵心无杂念了，所以呢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学起来非常认真。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也是海外的剑客， 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这江兆慧啊，有一次练气功练得不对路了。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这下练串皮了。郝玄没要了他这条命啊。等他病好之后开始脱皮，汗毛眉毛胡子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身上这层皮也脱了，后来又换了一层皮，好嘛，这身皮是锃亮，叫人看着那么别扭，这不像个人，好像个怪。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给他吃药给他治，也没治好，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他能耐还大，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臂无毛怪。后来他闯荡江湖，由于本领高强受到大家的公认，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说这件事儿，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如今的江兆慧将近70岁了。有一天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交岛看师伯万年古佛，从谈话当中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元，从王元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这江兆慧啊，听入迷了，一个劲儿的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开封府如之何。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了。后来万年古佛说，我徒儿王元一辈子不交朋友，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就是白眉大侠徐良，他们俩是忘年交，徐良才多大岁数。王元曾经发过誓，徐良在他在，徐良不在他不在，有他三寸气在就要保护山西大宴。徒侄啊，咱们是亲门近支，今后你要见着这个徐良也要加意的保护，咱们可都不远呐。江兆慧是牢记在心，到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师父，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我也太闷得慌了，我打算溜达溜达，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不知师父意下如何。宝镜也同意，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到了中原，他用耳朵这一摸，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后来才得知，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三仙岛，布置下天罗地网，约请天下的英雄，准备跟徐良、白云瑞上三门要决一雌雄。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他找啊找啊，终于在万仙岛找着了徐良。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良要夜探万仙岛，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是谁呀？就是江兆慧。徐良坐船，没人给他划船，船可以走， 一直把他送到外仙岛。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江兆慧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徐良业遭八险，郝玄没把命扔了，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谁呀？也是江兆慧。江老将可是这么想的，我师兄王元跟徐良交情最好，因此我才帮忙，将来见着我师兄王元我也有个交代。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花，他一看哟，他怎么在这儿呢？是他，别看上了年纪了，模样还没太变呢。哦，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全怪我老在老龙山，我要常出来溜达也就早就认识他了。为了救徐良，他不得不出头露面，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等铁观音一看是他，也傻了眼了，两个人稍微一愣，后来往一块一抱，是放声痛哭。咱们前文书讲过，为什么哭啊？哭得那么痛，这些事咱们都交代过，就不再说了。单说江兆慧把铁观音彭之花搀起来，妹妹，这些年没见你挺好啊。铁观音擦擦眼泪，师兄啊，我就对付着活吧，自从咱们分手之后，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后来经人解劝呐，我才没出家。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我二次学艺，老师赐号铁观音，又叫南海飞仙。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师兄啊，我一直在寻找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闹了半天的八怪之一就是你呀。 哎，别提了，我得了一场重病就变成了这模样了。 师妹，别的咱别提了，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就提眼前吧。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真叫哥哥不解呀。妹子，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哥哥，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奔都不打，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好妹妹，我不要求你别的，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捉拿下随良。 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江兆会向铁观音彭之花提出要求，让他不要跟开封府作对，同时还要帮助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不答应吧，对不起这位盟兄；答应吧，太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有点迟愣不语。江兆会一看这脸就沉起来了，妹子，你不愿意吗？哥，这盟兄啊，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我得问问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得跟我讲讲这个道理。好，现在我就讲。妹子，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我都了解清楚了。开封府这些办差官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做得对。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以及那死鬼朱亮、郭长达等人做得不对，我们就要群起而攻之。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夏遂良想干什么？究竟乌合之众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一心跟开封府的为仇。咱们且不说门户之争啊，这不是犯法吗？徐良他们代表谁？不就开封府吗？开封府是谁？不就是大宋朝吗？夏遂良这么做，目无君主，有叛反的行为啊。这要揪起来，不但他个人得掉头，连门户都不复存在。我们是练武的人，不能练糊涂了，就凭着武艺高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不行。干什么事不能离格，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我说的对不？难道说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置国法于不顾吗？我姓江的不敢说明白事儿，但这种事情我是绝不糊涂啊。妹子，过去的事过去了，我希望你别走你爹那条路，你爹一时糊涂没了八去死了，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难道说你还要步你爹之后尘再做糊涂事吗？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掉到火坑之中。我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妹妹三思。正在这时，南北二圣过来了。罢了，请问阁下，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吗？ 正是。 久仰大名啊，阁下方才所说俱是金石良言呐。师妹啊，别糊涂了，听他的话吧，我们老哥俩全赞成 啊。彭之华一听啊，这回是彻底的投降了。他没想到南北二圣扭转的能这么快，他赶紧转回身来。二位师兄，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吧？ 哎，事关重大，焉有玩笑之理？我们是发自肺腑。 妥了。 彭之华扭回身来，跟江昭慧说：“ 蒙兄，一言为定。”就依你。 江兆慧也是非常高兴啊， 谢谢妹妹。 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哎呀，徐良也没想到啊，看刚才那个样，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让徐良坐正座。徐良说什么不干，大伙也不干，你代表开封府，你是办差官，又是客人，哪能不坐正座呢？徐良没办法，这才答应，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听从调遣，早日把这事给了结了。后来徐良说，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我呢还得回去见人家康殿臣康老剑客。大伙一听，我们陪着一同到小孤山，人是越多越好吧，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我们这些人帮助您，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徐良一听更高兴了。这一天没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康殿臣呢，鸣鞭放炮热烈欢迎，把大家接进厅堂。嚯，这回可热闹了，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啊，再加上小孤山万仙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康殿臣传话，盛牌宴宴，给各位高人接风。在酒席宴前，他提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要没一个人管着，恐怕就乱了套了，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南北二圣说，那还用商量吗？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他现在就是大元帅，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不就得了吗？ 对，赞成，同意。 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众人就不答应。徐良一想也好，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管谁当头呢，快点破三仙关。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这些人还真认真。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正中央设置高台，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这给徐良留着的。老心儿一看也乐了，哦，我真当了元帅了，从来还没坐过正座。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 但是徐良呢，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呀、啊。跟老少英雄商议，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康殿臣说：“你放心，我早就撒下人马去了，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报老剑客，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还领着俩小孩，一共是四位。他们已经到了招商老店。哎呀，大伙一听这高兴啊！徐良为了保密起见，让康殿臣写了封字简，密封起来，叫人送到招商店。白云瑞不看这个字简吗？约请他来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样带着方川二小来到小孤山。没想到到这一看，正座是白眉大侠徐良。弟兄相见，喜出望外呀、啊！方树安抱着大脑袋直哼哼， 我干老的，这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彼此相见。方树安晃着大脑袋，乐的是手舞足蹈， 嘿，罢了，不服不行，还得是我爹。这就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你看人家一晃膀子有这么些捧场的，连我这当儿子的都嚼着光彩，大家说嗯对不？ 把大伙都逗乐了。后来房叔安把方宽、方宝这俩小孩叫过来了， 过来，你们俩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满足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师父，我的干老白眉大侠徐良，磕头吧！ 哎，这俩小孩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把白眉大侠也闹懵了。 嗯，法庄，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来的徒弟？ 干老啊，您没在家，我替您收的。包大人都知道这事儿，我四爷爷蒋平满口应承，您就别推辞了。这俩孩子您看看，嘿，可有出息了，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冒坏水。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徐良问明经过之后，也只好点头了。方宽、方宝背着手站到徐良身后，哎，这个严肃劲儿就甭提了。大家一瞅，真是事亲三分像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且说徐良问白云瑞、方树安：“你们这些日子都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经过如实的向徐良介绍了一遍。老心听完又惊又喜呀。徐良说：“这样吧，事不宜迟，明天咱们就赶奔三仙岛，最好呢住到招商店，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好有个投奔；各位剑侠来了，好有个站脚的地方。”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除了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小孤山、万仙岛，余者的150多人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房树安带二小打前站，到了招商店把整个店房全包下来了。掌柜的跟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大爷，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前后几十间房子，您都包了？ 放屁！我跟你闹着玩呢，是怎么的？ 恐怕呀还住不下呢，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你这整个集贤村我们都得占了。废话少说，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我们包了。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把其他住店的请来，再三道歉，再三解释，甚至住了多少日子不要钱，才让这些人走了，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耗下房子，大家全住下了。单说这店房的伙计，那有好几个呢。一打听，这都是开封府的，我的天，开封府住到我们这儿了，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哦，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二品的将军呐。哎呦，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那我们这座招商店就不是招商店，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那我们呢，就不是店房的伙计，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连这些伙计都长羊了，在门口贴了个大条，字比斗还大，开封府公馆。另外呢，在集贤村的村口还竖起个大牌子，也这么写的，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一切安排完了，这掌柜的跟伙计把方叔安请出来了。方爷您看看我们这么做对不？方叔安背着手检查了一遍。 大娘啊，难得你们想的周到。放心啊，我们走以后一定有重赏。 哎，谢赏谢赏，谢谢您了。 注意啊，我们朋友可多，只要是打听我们的就往店房里领，听没听见？ 是，我们全想到了。你没看吗？码头那块我们也安排了人。 好嘞。 哎，方爷，我们有点事儿向您打听。 你说吧，什么事？ 那么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是不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呢。 对呀，你们现在都不是伙计了， 是暂时的半差官，是吧？哪怕我们是假的呢，他这玩意儿也高兴。 好了啊，你们现在就按半差官办事儿，要是好人好好招待，要瞅着那不法之徒就把他立军所待，捅出篓子找方爷。我 是方大老爷。这伙计更来劲儿了，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沏上扣碗茶，往着一座鸭子腿一拧，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瞅着南来北往的人一个劲儿的运气。你说这何苦来的？这叫什么人都有。徐良、白云瑞领着众人正商议怎么样攻打三仙观呢，码头那儿真来四个人。这几个人急冲冲进了集贤村，一看开封府公馆，往里就走。伙计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与众不同，身上都带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喘吁吁，要心说不是三仙观的。方的老爷告诉了，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瞅着那贼眉鼠眼的就把他立居所待。看这四个人有点悬， 伙计噌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伸，站了，哪儿来的？走城门走惯了，把你那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的公馆。你挂了号了吗？报了名了吗？说明原因了吗？就往里闯，你知你这样做该当何罪？这四个人还真不听邪，走到前面这位一听，哎，你敢骂人，把巴掌抡起来照着伙计的脸蛋的啪啪，就是左右开弓，这两巴掌揍的，再看这伙计跟吹喇叭的差不多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啊，你敢打人，来来来，有人搅闹公馆。徐良听外边一乱，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出来。徐良也爱开玩笑，一瞅这伙计这模样，他也乐了。我说伙计，怎么眨眼的功夫你胖了？您别开玩笑，就胖了呗，都给抽肿了。什么人打的？就这几位。其实徐良早看见了，来者非别。头一位小义是爱虎，第二个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白云生，第四位粉紫都卢真。小五一哥四个打人的就是小义是爱虎。乐兄弟，你们怎么来了？哎呦，三哥，我们正找您呢。后边还有什么人？没了，就我们哥四个。怎么蒋四叔没来？大队人马怎么没来？哎，甭提了，咱到屋再说吧。包大人让我们给您带了封信。是吗？拿来我看。徐良接过这封信来，跟伙计解释：伙计，你不要误会，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赏给你两记耳光。你呢，不要生气，也不要委屈，我这有十两银子，你拿去买点药上上，愚者呢打口酒喝吧。啊，伙计一听，那就算白挨了呗。安歇他不说，徐良赶紧把他们四位让进里面，跟大家逐个做了介绍。那都没外人呢，那小五一的名望够多高啊。分宾主落座，徐良这会儿把信打开，一看是包的人亲笔写的，不看则可，一看老心儿就一愣，脸就有点变色儿。白云瑞挨着他坐着，三哥，什么事儿？老兄弟，你看看。白云瑞拿过来看完之后，心里也堵了个疙瘩。那别人没全看，云瑞看完交给徐良，徐良赶紧把这封信揣怀里了，这才知道蒋平他们为什么没来。什么原因呢？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让房叔安带着方宽方宝赶紧起身来找徐良和白云瑞，然后呢他领着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起身。您看，就差这么一天的功夫，方叔安他们也走了，京里头出了点事儿，活活的把蒋平给拖住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天的晚上，皇宫里头发生点意外，把四弟仁宗啊给吓病了。什么事儿把他吓病了？就因为那天晚上仁宗皇帝挺高兴，吃完晚饭之后掌起灯光，让值日的太监把百宝箱搬出来了。 百宝箱里头装的都是好东西，富贵莫如帝王家，集天下的财富于一身，他能不趁钱吗？他要欣赏欣赏这些好东西，有一些他根本都没看。有个太监把账本拿来了，那上面标着国宝叫什么名，出自什么地方，年月日全都有。另外呢，这宝贝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仁宗翻来翻去一看，五年前宁夏国的国王赵伯曾经送了一件宝物，叫十二元辰炉。哎呀，没见过这东西，今儿晚上开开眼。他告诉值日的太监，把十二元辰炉搬上来。这玩意儿不大，高了下不过一尺，做工精细呀，全是金银珐琅制造的，光滑如镜。转圈有十二属性，哎，每个属性制造一个头，非常形象。中间可以放檀香，它最大的特殊，到什么时辰，什么时候这嘴里往外喷烟儿。你比如子鼠丑牛到子时，哎，这小耗子嘴喷烟；到丑时，哎，这牛嘴里喷烟。这究竟怎么回事呢？真叫人猜不透。皇上一时高兴，把嫔妃都请来了，让大伙观赏。正到三更天刚过，从外面蹦起一个人来。这人把蜡烛灯打灭，盗走十二元辰炉，把皇上吓得钻桌子底下去了。卫队们赶到现场，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不过这人呢，可够狂的，在玉柱上留下一个字简，字简上写的字儿：“大爷还来”，那意思还完不了，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你说这玩意吓人吗？所以皇上立刻降旨，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调查究竟怎么回事。就为了这个事儿，把蒋四爷给拖住了。可蒋平啊，连查了三天也没查出踪影来，包大人也不高兴，皇上也不高兴。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突然机灵一动：“四伯，我倒想起一点线索来。”“哦，孩子，既然如此，你快些到来。”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